对，最重要的是呢，阳光天天都在那里，你要勇敢地走到阳光下，这样的话这光芒啊才会触到你的指尖上，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变成太阳。 哎，这很重要。 嗯，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小太阳。 没错，让别人唱这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对吧？那更有意思、啊 哎、你可以想象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上人们都觉得对方是彼此的太阳，哇，那是多么一个美好的世界。 Yeah， 哎，所以 Best wishes to you all，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好，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过年好。 新年快乐，过年好。 谢谢 David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2月26号直播再见。 好 ，See you next year。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阿尔卑斯山位于法国的东南部，最高峰勃朗峰海拔4808米，素有欧洲屋脊的称号。阿尔卑斯山秀丽的雪山吸引着众多的各国游客，由于它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良的体育设施，曾有三届冬奥会在这里举行。这三届冬奥会分别是1924年在夏蒙尼举行的第一届冬奥会，1968年在格勒诺布尔举行的第10届冬奥会，和1992年在阿尔贝维尔举行的第16届冬奥会。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法国，了解那里的冰雪运动。192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在法国的夏蒙尼举行1924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周活动。在这项活动结束两年之后，国际奥委会正式确认这届比赛为第一届冬季奥运会。本世纪初，冰雪运动已经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开展。1901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了北欧运动会，后来这项比赛形式形成了传统，直到1926年才停办。顾拜旦很早就设想单独举办冬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曾就此进行过讨论，但是顾拜旦的建议遭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强烈反对，单独举办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就此搁浅。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列入了花样滑冰比赛，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除了花样滑冰之外还增加了冰球赛，这届奥运会各项比赛的观众都不多，唯独花样滑冰冰球赛是例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冰上运动爱好者。1922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前举行冬季运动的比赛，并称为第八届奥林匹亚德体育周。 So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or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held in 1924 in Chamonix, France, originally called International Winter Sports Week,and hel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1924 Summer Olympics. The sports competitions were held at the foot of Mont Blanc in Chamonix and Haute-Savoie.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